资你失真方法。 念句话，孩子你是最棒的，重重重复这句话，孩子你是最棒的， 一起 跟我念句话，孩子你是最棒的，重重重复这句话，孩子你是最棒的， 唱起来，最棒的，唱起来，最棒的，唱起来，最棒的，唱起来。 学习好语数外，这是抵挡课代表，不得了，什么都提，让我不开心，让我不开心， 鼓掌， 他们是最无敌最无敌 灭霸的存在， 他们是最无敌最无敌，呜呜，他们是最无敌最无敌 灭霸的存在， 他们最厉害， 别人家的小孩，全世界第一可爱，我永远不如别人。 在老师的眼里绝对是小天使，做错事不但是批评，只要是 第一名，就是唯有讨厌的。